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影视剧花园。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给您安排的是电影《豪情盖天》的录音剪辑，好，请大家来欣赏。警官梁家豪从19岁起就被警局派作卧底，深入黑帮。由于他忠心耿耿，多次为警方提供线索，使警方在3年中破获了多起大案要案，颇受上司的赏识。近期警方即将展开一次特大扫黑行动，家豪希望配合警方将匪徒一网打尽后尽快重归警队，做一名堂堂正正的警察。为此他还清了原来所欠的债务，停了寻呼机，并与女友菲菲断绝了来往，为开始新生活做好了一切准备。 怕什么，哥哥真的是个好人，我以后再也不会回来了。来，你拿着。 家豪哥哥，你不要耍我了，有什么得罪你了？咖啡而已嘛，值什么钱呢？ 你是不是要我发脾气啊？我以后不回来了。行了，不用再说了，我不会交台费的，连窗户纸我都不想要了。还有啊，如果菲菲再打电话来，你给我告诉她，她喜欢扔什么就扔什么，以后连她自己扔上街我都不会再管了。就这样吧。 行动前，黄警官约家豪外出密谈，家豪将自己所掌握的黑帮情况告诉了黄警官。 做得好。 应该的。 伤势怎么样？要不要抓那些混混回去做点事情？ 正所谓富贵险中求，做混混的连两三个仇人都没有，太不像话了。 你等得这么想，那我真的放心了。 对了，这两张是他们租的两个单位，过两天我要回营了。 小心自己说的话，回营是警察的术语，不是混混说的。熬了3年到最后才失败，那可就不值了。 对不起长官。 家豪凭直觉提出似乎另有案情未被发现，那么疑点在什么地方呢？ 干完了这一趟以后就不用做贼了，老大。可不是嘛，你的偶像找你一起干的当然是大买卖了，对不对啊？干完了这票还不退休啊？啊， 我妹妹你 其实你知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呢？听来听去都听不懂啊。哎，这么多天了一句都听不懂。老大，你猜他讲的是什么语言啊？ 你吃了过期便秘丸了啊？那是国际暗语，让你听得懂他就不是我的偶像了。 是老大。能不能直接再抓人？我没有改变过，我仍然一直把自己当成一个警察。可是那个老外他整天不知道在说什么，老说些莫名其妙的语言，所以我怀疑会有更重大的买卖要发生。 你也想做回一个人？你是警察，你在执行公义，那些是垃圾。 我不是这个意思，黄老板。 话说回来，你可得小心点，那个老外阿甘跟你老大山鸡不一样，3年来国际刑警都拿他没办法，不简单。你想想，回家对着老爸老妈做回个乖儿子是吧，回到警察局带着枪那多威风。但是记住不要变心，你变心我伤心，你在外面这么多年我就担心了你这么多年，我什么时候对你摆过架子？你喜欢吃鱼是吧， 每一顿我都请你吃，哎，那是我自己的钱。哎，记住啊，行动的时候穿件红衣服，吉利啊，避弹的。兵荒马乱的，你死了谁去领功？ 行动前却出现了嘉豪未曾料到的情况。 你为什么穿红色衣服？ 红色吉利，所以我穿红色衣服。 妈的，怪不得你赢那么多钱呢。每人一件红色衣服，不让他赢那么多。 好啊，好。不是吧？不是要耍赖吗？ 什么耍赖啊，每人一件红色衣服好啊。哎，你去买。 好，不接。 好，一起红。 嘉豪对此所料不及，无奈又与警方联系不上，只好见机行事。楼房四周异常宁静，警方人员派兵遣将埋伏于周围。 各部门准备封锁外围，记住红色衣服，别打错了，那是我兄弟。 喂，醒醒。哎，起来了，起来了。警察通常在你睡得最香的时候上门，所以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起来准备。 这么说不用睡了， 白天他们不会来。 对对对， 糟了， 电线那边好多警察。 妈的，有情况。 为了引起警方注意，嘉豪故意拖后示警。 怎么了啊？不让人拉屎了？ 有情况，我们要撤退。 他们向上层逃走了，我们有很多兄弟受了伤。 出动，命令支援警察队过去，狙击手注意，他们已经从五楼向上层逃走。 发现了六名穿红色衣服的人在六楼一座，我们该怎么办呢？ 妈的，不管穿什么衣服，一个不能放过。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枪战。在躲避追击的时候，嘉豪与犯罪头目丹被逼在了一起。嘉豪亲眼目睹了丹杀死多名警察，内心深受谴责。在最后的紧要关头，嘉豪为保证众警员的安全，故意拖延了炸弹爆炸时间，以致自己身受重伤。而丹却在混乱当中巧妙地躲过了追击，逃之夭夭。 王四，找不到电。 王三，会议没你开不了啊。 其实这也用不着我了，我不如到外面多讲几课，可能会教出更多的好学生啊。我受心帮警察，但是我从没有试过帮一个卧底做回真正的警察。每次他们总是一个一个的离开警队，这种会议我不想再开了。 这家伙做了三年卧底，最后一集竟然被主犯逃脱了，真是三年功绩毁于一旦。对了，等着你的报告开会用啊，没你看不成。你那什么什么心理学名词真有趣。 在警局对嘉豪进行品行鉴定的时候，黄警官和警局的心理专家毛警官产生了争执。 这位梁家豪警员呢，他19岁已经开始了他的卧底生涯，过去3年我们警方呢凭着他的线报成功的指控了一个运毒集团38项罪名，一个乌村黑帮建筑商40项控罪，而且呢还破获了山鸡的走私集团啊，这点你们都知道了啊。至于他的这个品格和纪律方面呢，我觉得非常的好，因为他从没有不通知直属上司就私自采取行动。他没有毒癖，银行存款也没有可疑，没有杀人的记录。我觉得他是我当警察以来所见的最可靠和最可信的卧底。我相信他有足够的能力和理智回归警队，这个重回我们的大家庭。 我也相信他的心智没有问题，但是我不敢绝对相信他的品格。 我连我老爸都不信，竟然信你。 很明显，他和山鸡之间有极深厚的。从现场种种迹象显示，我觉得警员梁家豪极有可疑，不然他不会要求我延迟行动，更加不会要求现场每个人都穿红色衣服。国际重犯阿丹不会无缘无故的逃脱， 他要向我扔手榴弹我才开枪的。 做卧底最难克服的就是分不清自己是兵是贼，变成了边缘人，而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跟犯人发生感情，而他这两种嫌疑都有。 这 这你为什么一直不问他有什么解释呢？这我觉得很奇怪啊，你一方面不问他，另一方面要将这件事情的前后我关上一定答案，是吧？ 我问他，他一定有他的解释。他做了3年的小混混，他比我们在座每一位都狡猾得多。 啊，我不同意啊，那你这么做等于跟把他送进了鬼门关没什么差别吗？ 毛 Sir， 执法跟司法不同，司法可以宁纵莫忘，但是警队是执法部门，我们绝不能容许一个值得怀疑的人留下来，所以我觉得应该宁忘莫纵。 而这时嘉豪的家人正在为了他能够重归警队而设宴庆功。当嘉豪中途去洗手间的时候，竟碰到了从前做卧底时的女友菲菲。 快拿来，我这正想用呢。 我告诉你我没有钱了。 谁说没钱？这不是钱吗？ 这些你用来开饭呢、啊、 就200。 还200块钱给我。 还什么还？ 喂， 啊，又是你啊。 你干什么这么大声？你吓着他。 你啊， 干嘛这么凶对我男朋友？记得我有新男朋友。 男朋友？ 是啊。 哦，你好自为之了，小心这瘾君子骗光你的钱。 我被你骗才是，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事。哎呦，菲菲是个大白痴。 哎，我有什么事啊？啊，我有什么事啊？ 我什么都知道。你说啊，你自己从前是奸东三虎的头号手下，人家才不认识你呢，少在装模作样。 神经病！ 不是你受不了想走啊你？我跟你说啊，我现在男朋友是个有为青年，他比你好个不止千倍。 好了好了好了，瘾君子当然是有为青年了，那个警察才是。 说得对，他是警察，他是皇家香港警察的卧底。干嘛？不知道什么是卧底啊，贱人！你还笑？我给你找个蛇蝎，你抓你进牢，混蛋！ 好， 你个低能儿，贱人，王八蛋！ 你死！ 由于你未能通过品格调查，所以警察部暂时不能接受你归队。直到调查完毕为止，如果我们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你曾协助通缉犯阿颠逃走的话，我们会立刻起诉你。你必须交出你的旅行证件，而且每个星期要回警察局报到一次。 这一决定使得刚刚穿上警服的嘉豪深受打击。难道自己就真的与这身警服无缘了吗？在此之后，嘉豪发现自己被人跟踪。 妈，我今天晚上不…… 警察来抄家了！你到底做什么了？ 你说自己是警察，原来报警，什么不好做，居然报警啊！啊！你到底有没有人性啊？你不是良家好女，良家丑！ 你快告诉我，你到底做什么了？你做过什么？你接过什么回来？警察问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说。 为了排遣遭到冤枉不能归队的苦恼，心灰意冷的嘉豪重又找到了前女友菲菲。一天，当嘉豪与菲菲在酒吧约会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丹的身影。 他到底在说什么？ 为了证实自己的清白，嘉豪发誓要抓回丹。 别多管闲事。 他不顾一切地跟踪丹。 他想甩掉我们，追他。 而警方在身后紧追不舍，恰好又一次将嘉豪与丹想成是一伙。灵机一动，决定冒险随丹而去。 没事吧？ 他去警局报警，你们又不理他，弄得他要再背上黑锅，再做一次卧底。你到底明不明白我说什么？你要不要我再讲一遍鸟语啊？你不明白、啊？ 你们连和女朋友一起说这种话，有人相信？我去法庭申请通缉令。 哎，不不不，我相信他呀。阿华，你先放下自己的成见，听听人家女朋友说什么，好不好 ？OK，、哎、 你没问题吧？分明是那老外救了他一起跑路，真是 啊！不不不，我不， 你是不是要斗气啊？ 哎呀，我不知道跟你、 我也想做一个警察，但是没可能啊！ 这怎么会没有可能？你先坐下，听我说，听听我专业意见，好不好？我不觉得没有可能啊！如果他离开了香港的可能性会低一点，但也不是没有可能。只要让他知道他并不是孤军作战 ，OK？ 没关系的，在哪儿都一样。 不，你可不要弄错，这人性就是这样子的。只要一个人离开他长期居住的生活状态里面呢，他就会放肆。就好像你住在香港吧，你不会着急的；但是你去外地旅游呢，你就一定会着急的。我很担心他慢慢会步进一个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症状。 这不是法庭，你不必用什么心理招数，你可以说他有老人痴呆症。 我不是什么什么心理招数，这有事实根据的。在70年代，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在那里呢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一帮银行的劫匪挟持了一群银行的职员跟警方对峙了几天，最后大家以为银行劫匪不能逃脱的时候，但是却意外的是一群不能相信的人救了他们。他们就是呢劫匪挟持了银行职员，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是一些人长期的处于一些暴力恐惧的威胁之下呢，他们慢慢会认同了暴力，慢慢会相信他及支持他，就像那些银行的职员一样，慢慢的相信了劫匪的概念，然后帮他们逃出生天，就是这么简单。 哎，你知不知道你死读书读死书？ 你可不可以听我把话讲完？因为我研究过那个老外阿丁，他是一个非常充满自信和非常有魅力的人。没有人知道这个人当初在中东当兵的时候，如何可以令他的上司出卖整个军队的军火。这个，他类似那种可以令人集体自杀精神领袖那种人。 对啊，是那个老外令他变了心。你不觉得自己很矛盾吗？ 我不觉得我有什么矛盾呢。那他们才刚刚相处，嘉豪呢一心以为去抓贼，但是他不知道会在不知不觉的被一个贼把他变成另外一个贼。 你是博士，你不要那么天真。我有时候怀疑你是不是真把我老婆治好了。 阿黄，你听我说，他现在离开了香港，就是离开了母体。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意志、道德、责任心会越来越薄弱，加上他身边有一个这么有魅力的大贼，他绝对有可能迷失自己。 我发现你每次都有些障碍，早知道我就不问你意见了。 希望他不会离开香港太远。 嘉豪随丹来到了蒙古俄罗斯交界处，他不知道丹此行的目的，但感觉却告诉他将有大事发生，所以丝毫不敢懈怠，仔细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 我问你多少次了，我们现在到底去哪儿啊？ 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到了适当的时候我一定会告诉你的。 这是蒙古啊，我都陪你来蒙古了，你还不能告诉我去哪里啊？ 这是我的性格。 喂，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小心电死你。 喂，先说清楚一会儿去哪儿，要不然我不跟你走。 哼，你不跟我走我不会介意的，我们都是香港的通缉犯， 不是那个笨山鸡，我没叫你跟着我。你要是自己一个人留在这里和本地人一起，与我无关，你好自为之，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臭老外。 周围是陌生的人，陌生的环境，丹与那儿的人在说着嘉豪听不懂的话，让嘉豪越发的觉得可怜。 It's Vinny. 我那是在 Hong Kong 的，到尼泊尔斯勒切尔斯，那火车上到埃托比拉的 Kim。 Ты не пойми, скажи, товар покупать будешь или нет? Куплю. 你在这里干什么？迷路了？ 你才迷路呢，我在等你啊。 是吗？这个地方你好像很熟似的。 当然了。 不错，第一次来蒙古就这么熟。 是啊。 那好，我告诉你啊，我有事要办，回酒店见。 走吧。 你可以吗？没问题。 当然没问题。 好，那我走了。 辞。 现在很晚了， 回酒店我请你吃晚饭吧。来， 好。 喂， 啊， 回酒店该走这边。 啊，对对对对。 迷路，你害怕了吧？嗯、 啊，怕什么？刚才走那两圈都走熟了。 我想过了，我以后不干了。你帮我告诉所有人吧。我喜欢上了一个男人，现在不想做生意了，行不行啊，低能？他有没有打电话来找我？ 他没回来，也没有人找过他。你们俩没干什么好事，把警察都惹来了。哼！ 苏蒙边境的风光美得让人赞叹，蓝色的天空，绿色的草原，起伏的山坡。可此时的嘉豪却无心观赏这一切，他在艰难而狼狈地跟着阿丹走在这美丽却无人的地方。这个丹到底要干什么呢？ 现在到底到哪里去啊？ 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 喂，那你不说清楚我真的不走了啊。 哼，如果你在这儿迷路，你自己倒霉，你最好继续走，别跟我装蒜。 这个的吗？ 啊，这样可以帮助你呼吸。好点没有？可以走了，兄弟。怎么样？ 真的行啊！谢谢你啊，挺舒服的。 它可以帮助你呼吸比正常多20倍氧气。 有没有那么夸张啊？看你那样子好像蛮博学似的。 哼，我知道的就这么一点点。 嗯， 继续。 继续什么？ 翻过这座山。 啊，什么？哎哎，你开玩笑吧？ 废话，走 啊， 快啊，走啊。哎哎哎，我们到了。 阿丹揭开了树丛当中的一块绿帆布，露出了一辆早已隐蔽好的绿色货柜车。 你一直问我来这里干什么，现在为什么不问了？ 不问了你也不会说，对不对啊？ 不会的，我不是一个神秘的人，如果你问我，我一定会回答你。 喂，车后面那些真是导弹？ 对，我不骗人，开车，路还远着呢。 这就要开回香港？ 走大路一定不行，走一条没人的路。我在香港安排得很好，不知道为什么会出了意外，一定是有些问题，有机会我会重新再安排一切。哎， 啊， 我们在哪儿啊？ 啊， 哦，我们应该过了一条村了。迷了路不用怕，要相信直觉，会指示我们出路。 那什么意思啊？看到路就走啊？ 差不多。 别当我是傻瓜。 你有没有听过非洲土人的故事啊？我说的是一个非洲土人的故事，他由一个巫医管制。故事是这样的，如果有人犯了罪又没有人肯承认的话，他们会召集所有的村民 到峡谷去，无疑就会在峡谷中间横放一棵树，然后在树干上念咒，接着每一个人从上面走过去。没有犯罪的人心里一定没有顾忌，走过树干的时候一定会平安无事。如果有人犯了罪，就会他们心中一定充满恐惧，因为心中充满恐惧，他们就不能横过那个树干了。那结果究竟会怎么样呢？因为他们不敢走过去，就会跌进峡谷，这就是他们的管制方法。你没走回军事，一定能走出去。 你通过不了我们的品格调查。 你想当警察，人家都不用你。 你做什么不好去报警？ 做不做警察不要紧吗？ 有机会我会报仇。 喂喂、 啊、干什么？ 哼，你怎么了？我相信你是一个没有直觉的人。你看，我们到了。我告诉过你，相信你的直觉。干嘛？ 到了就进去吗？ 我说是绕过去，不是进去。里面有保安。 那绕就绕吧。 下去吧。 前方是一个非常陡的山坡。开车的嘉豪心惊胆战，生怕翻车导致车上飞弹爆炸，前功尽弃。因为坡太陡，嘉豪又不小心踩了一下刹车，一直车后的一颗飞弹冲了出来，落在了前方的峡谷里。 哇，真的是飞弹！ 停停！要完了，不好！ 妈的！$100,000，比雪茄还贵。 是啊，阿嫂， 我决定从下个星期开始，每天派两队人。 你自己拿出去吧。 喂，阿黄。哎呀，对不起啊，麦德玛。对不起，对不起。我知道你们打算这个发出通缉令通缉梁家豪，但是我觉得这样做还不是时候，因为还没有什么证据显示。 很明显，他是跟了阿颠去做大买卖。如果我们香港政府还会跟他划清界限的话， 外面还有很多卧底。不是，但是你有没有听过他的女朋友讲过？因为这是他唯一的方法。哎，不好意思啊，耽误两位一点时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因为他女朋友曾经讲过，他唯一的方法去证明自己就是亲手抓回那个贼。现在他正在做这种工作，我们不应该针对他。不，我们是否应该？ 不是我们针对他。是你针对我？ 不，没这种事，没这种事啊！那你听我说啊，因为他长期处于离开母体，就是香港了。我们没给他援助，他已经开始迷失。我 迷失就是变了心。 不，这只是暂时性的事情嘛。 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那个什么什么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嘛。 对 啊，怎么了？是这样啊，这个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呢，它是一个三角关系，因为它现在还没有发生那个， 就是有病。 不是有病啊，你听我说啊，它现在还不算有病。 那它什么时候才有病？ 如果呢，它已经有暴力倾向或者产生暴力事件，那么 OK， 毛 Sir， 我的部下告诉我，他为了他的妞在街上跟人打架。 啊，什么？为什么我不知道？对不起啊，这件事情很严重啊，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呢？你知道吗？这对我来说是很严重的呀，我交他机会又少了一点，知道吗？ 我不是你的下属， 但是这比我想象中来得更快呀、啊！你还有什么没有告诉我的？还有什么要隐瞒我的呢？对不对？ 毛嫂，请你冷静一下，请你们两个要控制情绪。 OK， 梅达，你听到了，我现在去律政署。 喂，请冷静一点。对不起啊，我们还有一个机会啊，我们还有最后一个机会。 我们的机会就是将他绳之于法，这就是机会。 No， 只要他一天没杀人，他还是有良心。 杀人？你还等他杀人？太晚了吧？ 你敢不敢说他不会杀人呢？啊？ 必要时，我想他是会的。但是现在 还有但是，你知道你在说什么？ 知道。 我当然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嘛，对不对？ 我叫你不要抽烟，抽雪茄。小 A， 雪茄不是这样抽的。我抽给你看看，我要吸进肺里才会享受，而且健康享受的。照我说的试试。嗯， 行啊，抽一口大雪茄。 喂，用得着这么用力吗？ 开了一整天的车，腰部的旧患又疼了。 背向我。 对了对了，就是这儿。哎呦，好舒服啊！ 舒服归舒服，千万别背向别人。来，心理学家说过，人只能看到前面。 你懂得挺多的啊。 我在中东坐过牢，坐牢很闷，我念了很多课程，医学法律，基本上青马大桥我也懂得建造。 嚯，这么厉害。 怎么了？别说了，到我了。坏人才喜欢喝酒，我是好人。 你是好人，那么我也是好人了。 当然了，要不然我也不会跟你在一起。 你相信我？ 我相信我的拍档。 但是如果我告诉你我是个警察呢？ 如果你是警察，你就是一个傻警察。做警察一个月赚多少钱？这儿每支飞弹值$100,000，十支是$80,000。请你给我一个充分的理由，为什么不赚大笔钱而拘捕我呢？你十辈子不可能赚到那么多钱，除非你可以赢三梯。我只做我认为对的事。你以为在中东贩卖军火是坏事啊？那你错了。 又错。在你面前我好像没一样是对的啊。 不是你不对，你以为中东的人都是坏人，你怎么知道？因为 CNN。 那我告诉你吧，55%的美国传媒都是美国政府的喉舌。你应该去中东去看看事情的另一面。你认为是坏人的人，在他们国家全都是英雄。这就视乎你站在哪个角度去看问题了。没有人帮他们，我帮他们，又可以赚钱，我为什么不做？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我可以带你去看。 我不是不相信，我只是害怕。 怕什么？ 因为我相信。 对呀，事实很难接受。你要做英雄还是做坏蛋？ 唉，我说不过你。 好了，睡觉吧。拿着。 丹把枪信任地交给了嘉豪。 不用了，这儿没危险。我不喜欢枪妨碍我睡觉。 喂，难道你不担心我一枪宰了你，然后把货都拿走啊？值几千万呢。 哼，听着，我可以不分钱给你，别跟我玩这些把戏。但是我们是拍档 ，OK？ OK。 找到密码了。 是他自己生日还是他女朋友的生日 啊？通常呢是用这些的，或者是身份证号码什么的。但是他比较怪，他用了报案中心的电话号码，所以才查了这么久。是我们警察局里一个难得的人才，为了一个变心的警察，你觉得值得吗？今天这件事情如果写在你的报告里，你说将会怎么样？ 没分别，那绝对没分别。正如你们出了通缉令这么一件大事都没有通知我，那是说你们早就有决定了，我对于你们来说根本没有作用，这有什么分别？没有分别。这个电子记事本是梁家豪最后一次行动之前寄给自己的，里面记录着他第一次做卧底的心情和最后一次行动的心情，还有一些私人笔记。但是我很希望你们看看里面的内容，它全部是用英语记录，因为大部分的混混都不会英语，很多时候他用的都是你我，还有一些常用的单词，什么报告、拘捕、犯罪、有罪、疑匪、案件结束等等。为什么他会用这些词汇？就是因为他还当自己是警察，而这个电子记事本就是他唯一当自己是警察的空间。你看看内容啊，对于你怀疑该次行动，你能不能迟点动手啊？这里面写得很清楚啊，就是阿丁一直说了很多他听不懂的话，还有他听不懂的语言，他估计可能是苏联语。在当时的情形之下，他绝对有理由相信可能有更严重罪案会发生的。为什么你们不相信他呢？你们相信他不就好了？不但能够破获一个走私案件，还可以升官发财，大家开心吗？但是现在呢，不单是不能够破案，还可能将一个良好的警察变成罪犯呢，你们知道吗？ 你怎么在这儿？他女朋友跑了？ 不是啊，他来警署说要见你。 哎喂，长官长官，他说会在落马洲出现，还吩咐我收到他传呼之后呢，就马上来通知你们，是千真万确的，你们相信我。 警官们面面相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这突然到来的消息。 喂，你们香港警察是怎么办事的？他何出性命去办这件事的？喂喂，妈的，我早就说过不要相信你们警察嘛。那我不管啊，要是你们不肯帮他，我就带着这不走。 黄四，我有话想跟你说。 你知不知道你害死好警察？ 你没看清楚他是不是扔手榴弹你就开枪？好，这件事情我暂且不跟你计较，但是你先开枪你应该早说出来。我连我好朋友都不相信，我全信你，你知道吗？你害死了一个好警察。 如果我不说出来会难过一辈子的。黄四，你可以开除我，但一定要帮他。 毛四，刚才你说那种什么郑什么郑侯群暴力倾向，是不是类似你刚才揍我那回事啊？ 我发觉你从来不留心我的话。那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如果产生暴力倾向的话就会很危险。但是只要他不杀人，我相信还有的医治，听见了？记住了。 喂，你们一个个到底什么意思啊？你们到底帮不帮他？是不是要看到他死了才开心啊？ 好了，走吧。 你一个人去就行了，我留下来看车的，一起走。 喂，遇到这种情况，当然是一个去找元首，一个留下看车子了。哦，你怕我偷了这车子？ 如果你一个人遇险，谁来照顾你啊？ 那这车怎么办？ 第一，人家搬不动这个车子；第二，钱可以再赚，拍档就不能再找了。我们互相关照吧。OK， 走。 喂，你这家伙想法老是跟人家不一样，真够怪。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但是每次都让你无打无撞的过了关，运气倒是不错。 车子坏了，可能要迟一点才能见到菲菲。 女儿让她等等好了。 要不要再打电话？ 请接律政署。 没等，不要，我想试一试落马洲。 根据毛子的意见和这份材料，事态已经很明显了，你还要试？ 要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很想相信他。 我跟你不是黑社会的头子。以为随便叫三四百人打不成架，给几百块钱就算了事？尤其是现在这种情况，弄不好要背黑锅，千万不要感情用事。 没的，我还是想赌一把。 你按章办事就错不了。 千万别为了自己的良心好过乱做决定。依我看，落马洲方面可能是声东击西，机会是不大的。 但是万一是真的话， 如果赌输了得找个人来负责。 我来负责。 哎，也算我一份吧。嗯，反正我已经准备辞职了嘛。啊，嗯 ，OK。 我老公跟我说，不要跟感情用事的人在一起合作，原来真的要背黑锅。这样吧，算上我一份，大家好过一些。嗯。 郭德二注意，我再重复一次， 车上只有两个疑匪，除了老外安颠之外，要确保林家豪的安全。车上怀疑装有危险爆炸品，出关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车辆。 子华、大白鲨，你们负责引他们进陷阱，听到了没有？ 是，收到。 阿黄，你刚才只说了 A 计划，上次吩咐如果嘉豪变了心的话，就一定执行 B 计划，将他交给飞虎队，这是上级的命令。 我忍了你很久了，你刚才都说什么？你只会浇冷水，我真不明白你在干什么。 老外上次刚说过我，如果还没有情况的话，就不是说我那么简单了。 没得，再让我等一等吧。 今天是最后期限了，怎么还没有情况啊？前天就该到了，为什么还不出现呢？ 梅达，你再让我等一等吧，我真的相信他。 我担心情报是假的，会不会是声东击西啊？ 不会不会，一定不会。 喂，梅达， 我撑不下去了。 大冷门跑不出来，大热门胜出。 有情报说他们会从沙河角回来，时间和地点跟他说的完全不一样，我再也不能当他是警察了。你马上收队，这是命令。 Matt，你让我亲手抓他。 在这最后关头，嘉豪与单开的货柜车终于出现了。 李鹤头， 你臭小子果然没骗我，终于回来了。 召集所有兄弟，按照原定计划，快！ 爷子，有情况，开上车，快， 走。发财了，上完这一票之后就不用再走贼了。有警察！ 妈的！马上领他们进渔网。 你不用太担心，如果能逃脱的话，我们可以约个地方会合。 进去之后马上收网。 收到。 丹发现情况不妙，想要将货柜车开往闹市区，摆脱追捕。 去市区，人多的地方，他们不敢乱来。 黄色，他们又跟来，你怎么搞的？为什么他们不进去？ 马上拘捕他，黄色，他变了心，马上拘捕他。 注意，子华，马上补位。 看来他想摆脱我们，用 B 计划吧。 用 B 计划就要交给飞虎队，我就再也不能照顾他的安全了。 不要啊！ 他不再是警察了，他已经不再是警察了。 你怎么搞的？你一直都很相信他。 你执行 B 计划吧，我们没有其他选择了。 求求你们了！ 你怎么搞的啊？车上有我们的兄弟，我当然要帮忙了。 谢谢。 这个地方有很多车，他们不敢乱来。 马上集中上高速公路的车辆。清理公路，执行 B 计划，通知附近的医院和消防局，随时准备抢救伤者。 第二通已经到了，开辆车追上去，接 近 他们。 不行啊，有很多事故伤及无辜的。 我不是让你跟我说有很多车，马上上去接近他们。 OK， 快！他们知道我们车上带有导弹，不敢回来。只要去人烟稠密的地方，我们才有机会，才可以借机逃脱。这里转，快！转！ 他们冲破了我们的路障，已经进入市区，我们没办法接听货柜车。 在警官们看来，一切现象似乎都在表明嘉豪已经变了心，可他们却不知道货柜车上的嘉豪和丹已经厮打在了一起。 他没变心啊！ 所有大人注意， 林嘉豪可能是我们的兄弟，大家小心一点。 枪是我给你的，这次你跑不掉了，投降吧。 他们干什么？ 时爆炸，快离开现场，快快！ 两个人在车上经过了一番惊心动魄的争斗，嘉豪终于以丹传授的方法将其制服，并将装有飞弹的货车驶向大海。一颗颗飞弹在海中相继爆炸，激起了千尺巨浪。而此时的岸上，众警员正在为失去这样一位好兄弟而泪眼模糊。 不管怎么样，这次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Yes sir。黄四， 大家看见伤痕累累的嘉豪从码头边的一堆废墟中艰难地招着手。 尸体找不到，证据又被炸得粉碎，你仍然相信他吗？ 你这都不信的，你还算是个人吗？ 你一向都不是啊。你有没有问他，为什么你对他那么坏，他还不变心呢？啊， 我问过了。 他怎么回答？ 没有，他说，换了他是我，在那种情况之下，他也不会相信那个卧底的。 但是现在他所作所为，并符合行为心理学的逻辑啊。你想想， 有例外的吗？ 所有的资料都显示他应该会变心的。不。 警员梁嘉豪可以说是警队的一份光荣，他为警方塑造了一个坚定不移的警员形象。虽然警方只能以一个小小的勋章来表扬他，实际上他得到的就是他自己能够做到问心无愧这四个字，而这四个字也是我们警队未来应该骄傲的四个字。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豪情盖天》的录音剪辑，剧中阿丹是由王敏德扮演，梁嘉豪由张智霖扮演，菲菲由黎姿扮演，毛警官由吴镇宇扮演，黄警官由苏志威扮演。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豪情盖天》的录音剪辑，主持人小英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